好，各位书友，大家好。这个非常抱歉啊，今天这个是因为这个波士顿的时间呢，现在刚从这个夏令时改成了冬令时，所以时间往后调了1个小时。这样子的话呢，我的时间跟你们错了，就变成13个小时了。我这现在是8:40，那你们那已经是9:40了。所以因为这个时差的问题，导致我们今天开始了晚了一会儿。好，非常抱歉。下边我们开始这个讲课。上一次呢，我们讲了这个古希腊罗马对这个美国秩序的一些贡献。今天呢，我们讲中世纪。一个中世纪呢，典型的特征一个就是基督教。中世纪被称之为叫基督教时代，是吧？但中世纪同时也被很多人称之为是黑暗的世纪，这个是错误的。待会儿我们会这个做一些澄清。这个书的作者呢，也是反对这样的一种说法。所以今天我们讲是这第五章、第六章。第五章呢，主要是集中在这个基督教本身。基督教本身，中世纪对基督教的传播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时代，因为基督教的这个传播、扩张、影响力。基本上都是在中世纪完成的。那第五章呢，作者一开始就花了很多的篇幅讲这个耶稣的这个他受的苦难，以及圣经里边这个原则，圣经的一些重要的原则。这对于这个故事本身呢，比如说这个耶稣的诞生的故事，我们就不详细说它。大家可以就是读圣经啊，或者读很多的这个基督教的这个书，都可以看到，可能比这里更加详细，更加详细。我们翻到这个144页倒数第二段那里，啊，这有一段他要讲这个耶稣的。说耶稣的生母是加利利的一个犹太人，当时的加利利是犹太教世界一个孤立边远的地方。耶稣多数的伟大事工都是在巴勒斯坦那个遥远的北部地区完成的。他法律上的父亲约瑟夫是一位木匠，不过在基督教教义当中，他真正的父亲是上帝，而且他有童女玛利亚所生。所以这里是这个，你看，真正的父亲和这个法律上的父亲。基督教里面讲这个三位一体，耶稣既是上帝的化身，他也上帝的儿子，他还是这个圣灵本身。所以在生命的头30年，耶稣和约瑟夫一同劳作，除了显出早熟的智慧之外，并没有留下其他的记录，就是我们对他的历史、对他的这个经历了解比较有限，比较有限。然后翻到下边145页上头第三段那个地方，耶稣从旷野出发，来到加利利，像古代的先知一样向那里的人传扬福音。他周围聚集起了成群结队的追随者，其中多数是出身贫寒的男男女女。他接受了12位亲密的门徒，他对其追随者们宣告：上帝的国度已经到来，人类会从最终得到拯救。于是他呼吁众人悔改。他与肉眼不可见的撒旦势力进行斗争，进行争斗，然后在歌下边一段说，许多人承认他是先知，甚至大于先知。他是上帝之子，预言中的弥赛亚吗？他禁止门徒说他是弥赛亚。按照基督教的正统教义，耶稣只有在死而复活之后才变成弥赛亚。犹太人当时主要的教派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不知道该怎么应付耶稣，就连他的门徒也不确定他究竟是谁。就是当时啊，他们没有办法识别耶稣是谁，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彼得是其中的一位门徒，曾被耶稣问及他以为耶稣是何人，他的回答是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就耶稣是神的儿子。然后基督告诉彼得，他要把教会建造在那磐石上，并且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是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是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 即使耶稣没有治愈那些看似毫无治疗可能的人，或者没让死人复活，这么讲话的可能是一位普普通通的人吗？也许暗示他不是一般的人。然后146页的倒数第二段那个地方，犹太公会认定弥赛亚绝不可能是眼前的耶稣这么一个人，因此他肯定是亵渎神的骗子或者疯子，而且这位来自拿撒勒的传道者应该被处死。可是死刑处罚的决定权在罗马当局，他们把耶稣带到罗马总督那里，声称他是一位危险的革命分子，定义要成为犹太人的王。按照罗马的法律，仅仅不同意犹太正统的教义算不上犯罪，也就是他们要处死耶稣，要给他找个理由。找个理由呢，还不那么容易找。按照罗马的法律的话，很难判他刑。然后147页的第二段，尽管毕拉多有顾虑，犹太人的鼓噪迫使他给耶稣判了死刑。因为他担心耶路撒冷躁动不安的民众可能会进行暴力反抗，作为拯救耶稣的最后一次努力，比拉多让民众做出一个选择，他会让两位被判刑的犯人中的一位得到饶恕，要么是耶稣，要么是强盗兼革命者巴拉巴。犹太民众喊着说要巴拉巴，于是耶稣被钉在了十字架上，夹在了两个盗贼中间。在难以名状的苦处中，耶稣允许其中一个同受十字架苦刑者当晚将与他一起同在乐园。耶稣的尸体被放到一个坟墓中，对犹太公会和罗马当局来说，一切似乎都已了结。然而，基督、弥赛亚和人类的救主从坟墓中复活了。我们来看看，下面来看看拿撒勒人耶稣在为期三年的传道、赶鬼和医治事工期间的教导，是耶稣的一些教导。他曾经对多疑的门徒多马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就只能到上帝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这是在宣示耶稣的神性。耶稣既你可以把他一方面可以把他理解成一个人，另外一方面就可以把他理解成一个人，或者他就是上帝本身。说这话的人宣称自己是神，直到耶稣生命的末了，就连他的门徒们也不确定他们所跟从者之本性，只知道他比先知还大。不过耶稣在死后向很多门徒显现，并对其中的一些人说话。保罗说，耶稣最后才对我说话。初代基督徒们宣称复活的基督确实是人子，上帝之子，上帝自己。那么耶稣在地上活动的三年时间里，就短短三年时间，他给了他们什么样的教导呢？由于耶稣本人并没有留下文字记录，今天流传给我们的只有耶稣讲话的片言之语。在这些零散的讲话当中，最长且最感人的是登山宝训，即使是马可所保留下来的版本，这段讲话的长度也超不过20分钟。就是他讲，其实说的内容其实并不多，很少，他传达了很多的这个真理。翻到148页上头，第一个整段，说首先耶稣传讲上帝国度马上就要到来的大好消息，上帝这个之城、上帝之国马上就要到了，大家都会得到拯救。这一消息有两方面的含义，一，它表明人们将很快就指认上帝为王，就上帝是真正的王，其他那些都不是。人类会从最终得到救赎，公义会在全地得胜，原有的世间秩序将会被终结。世间秩序，人世间的秩序，世俗的秩序，人们建立的秩序，当然是很糟糕、很不公正，有很多的问题，所以这个秩序要被上帝终结，他要在这个人世间建立这个天国的秩序。但这是一个好消息了，给人带来希望。那个时候仍然活着的人将面对面的看见上帝，就这个天国秩序来说，并明了他完全的爱，就是理解他的爱，理解上帝之爱。这是这个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上帝的统治不只是为这个世界带来新的国度，而且会成全个人的灵魂和人类共同体。 为完全成就这个国度，耶稣会再次在人们最意想不到的时候到来。耶稣会再次在人们最意想不到的时候到来，就像夜间的盗贼，所有忠心的信徒都要带着盼望惊醒等候。一方面要耶稣要在这个人世间建立一个天堂的秩序，建立一个就没有不公没有不正义这样的一个国度。另外一方面，他会拯救人的心灵，拯救人的心灵。上帝的国度已经到来，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这是钦定本圣经的意思。也就是说，真正的基督徒在新的时代秩序中，如兄弟般活在基督里，所结成的共同体已经能够了解上帝为他们设定的秩序，即便这个世界似乎没有什么改变。初代基督徒期待基督会随时在荣耀中再次降临，他们热切地等待着。可是很多年过去了，很多代基督徒都已经离世，基督仍旧没有回来做王。基督徒逐渐认识到，耶稣的应许指的是地上权柄终结后在基督里的永恒生命，于是他们便较少奇迹近期在地上建立上帝国度。就是后来这个他们发现上帝天国秩序并没有在人世间马上就实现，于是他们就说，其实他画在了基督的这个永恒的生命里边，现在不能实现，但是有一天他会实现。那些满心喜悦承认基督为救主的人，现在就会进入天国，因为在上帝眼中，过去、现在和将来是一体的。其实就是说，按照这个，就是在上帝眼中，在耶稣眼中。就他其实没有我们人世间的这种时间观念的，他的时间是永恒的，是不变的，没有过去、现在、将来这东西。也就是说，时间其实超越来衡量上帝和上帝所建立的这个秩序，就是我们的时间的尺度是不能够来衡量上帝他的存在，他的这个他所建立的秩序。那这是人世间的。这人世间他超越，他是无时无刻不在的。其实下面那一段他说，那么基督的门徒们在这个堕落的世界应当如何生活呢？如果就是说，如果天国秩序现在没有马上建立，那我们该怎么办呢？信仰基督的人该这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生活方式适合他们？基督已经为他们指出了一条道路。耶稣说，他来并不是要废除律法和先知，而是要成全他们。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之后，或者被大家认识之后，并不是说就不需要那些律法了，不需要那些先知了，不是。他的任务是要成全他们，他的信众要按照一项新约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新约是一种新的时代秩序，也是兄弟相爱之约。不过尽管他们已被免除遵行犹太人某些律法条文的义务，他们尚需遵守旧约中的很多内容。从某些方面来看，耶稣加诸他们的命令比摩西所宣布的诫命还要严格，就是新约里面的一些这个诫命，一些要求比旧约里边的还要严格。下边他讨论了一些这些这个诫命啊，或者这些十诫，类似十诫这样的。耶稣教导道德教导的核心是大诫命，就是这个最大的这个十诫之一，就是要求之一，可以说是原则之一。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要爱人如己。首先要尽全力、尽全意爱上帝，然后呢，要爱别人，就像爱你自己一样。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要求，非常高的要求。这样呢，他被写进了犹太人的律法之中，而且每一位虔诚的犹太人每天要重复两遍这个诫命。不过在这里，犹太人所理解的人是与他们直接相关的人，最多是犹太人的社区，而耶稣在用这个词是指的是所有的人，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个人指的是所有的人，是甚至他说包括你的敌人也是如此，更不用说你的邻居。你们愿意人怎样对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是耶稣宣告的金规则，就 Golden Rule， 可以翻译成叫黄金规则 ，Golden Rule 金规则。就这是为人处事的最根本、最重要的规则。 而且这个规则你会发现在不同的这个文明当中呢都有所呈现。这个科克也提到了这个中国儒家当中的这个类似的这个规则。那基督徒要按照这种精神去履行他们爱邻居的诫命，大约生回耶稣时代的伟大的犹太拉比希勒尔以否定的形式表达了相同的原则，这一原则就以这种形式被记录在犹太人的圣书以及其他的宗教当中。这种否定的表述形式早在中国就被孔子所用，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自己不想干的也不要让别人来干。这个跟这个金规则有这个类似或者相通之处。然而耶稣正面的教导更加引人注目，也需要更大的牺牲。和在其他许多的方面一样，耶稣的教导在这里敦促人们积极的服侍上帝。在耶稣时代，犹太人的信念是犹太人必须严格的遵守律法，也即履行他们在律法之下的义务，不过无需要超过法律字面上的要求。跟随耶稣需要勇气，也需要断然拒绝有七情六欲的普通人所珍视的许多东西。基督的追随者需要付出的远远超过犹太律法所要求的，比犹太的律法要求还要高。耶稣的忠心门徒必须抛弃世俗的财物，在需要时为跟随耶稣，他们甚至必须抛弃父母，这个要求非常非常高了，是吧？抛弃财物甚至抛弃父母的必要的时候，就对上帝的爱超过一切。所以呢，这在这个基督教当中，或者在圣经当中，或者在耶稣的这个教导当中，没有什么比这个爱更加重要了。对这个爱是一种非常宽泛的广义的这种也被称之为叫爱的律法， The law of love。爱的律法就是如此，就是要求非常高，是吧？必要的时候物质财富甚至父母可能都要被舍弃。耶稣要人们有同情心，我对你说要饶恕70个7次，也对别人要同情，要宽恕。不过基督没有说过要不分皂白的容忍人类的所有缺陷，人应当饶恕其邻舍，可是所有人都应对上帝审判的前景感到恐惧战惊，就上帝最后的审判，面对这一点的话，大家还是要这个有恐惧之心，就是说对人类所犯的一些错误，最终会受到惩罚的，耶稣是不会原谅的，对于那些样的错误，是吧？意思就是说他的这个宽恕，他的容忍并不是无限制的，并不是你做任何事情都可以得到宽恕，那你背离他的这个教导，背离这个诫命的，当然是要受到惩罚，在最后审判之时。翻过来，翻到这150页上，耶稣对爱的宣扬不能与他对公义的宣扬分开。就一方面他宣扬爱所有的人，另外一方面呢，他同样宣扬公义，宣扬这个正义，宣扬公正。他的话语符合大先知传统的套路，鼓励不公不义者进行悔改，就是对他们原谅，让他们悔改。然而他要求与其门徒者超过法律所要求的，就是律法所要求的形式上的公义。他的登山宝训的对象主要是他的一大群门徒，与他关系更亲密的12个门徒就是从他们中间选出来的。耶稣清楚地告诉他们，相信他的人必须无私地爱上帝。耶稣说10诫禁止杀人，如果他的门徒们想要躲避地狱之火，他们还必须让自己摆脱愤怒、蔑视和责备的辖制。就是你要想，这对他的门徒更高的要求，就你光不杀人还不行，你要想躲避这个地狱的话，你还要不要愤怒啊，不要蔑视别人，是吧？不要老责备。再比如说律法上禁止乱伦，新的时代秩序还禁止看见妇女就动淫念，旧的诫命禁止随意起誓或者起假誓。但是基督就告诉我们不要起誓，却总要说诚实话，履行所有的许诺。就他的要求跟这个旧的世界比起来，跟摩西的这要求比起来，就是要更高， 更严格、更难以遵守，特别是针对他的这个门徒们说的那些话。当然，有人理解吧，对他门徒说的，其实也都是所有人说的。摩西的律法要求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可是基督的门徒则不能报复坏人，而且要给予人们的要超过他们索取的，就是别人向你要多少，你要给他更多才行。而且不能报复，不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其实他耶稣是宣扬的这个诫命的核心，其实就是爱所有的。从前的犹太人被教导要爱邻舍，恨仇敌，基督徒还必须爱仇敌，并为迫害他们的人祷告，是吧？所以这个要求就是非常非常高了。其实跟随耶稣是这不容易的事情，特别对他的那些门徒来讲是要求非常非常高的，几乎要过着一种这苦行僧般的生活，然后还无私的爱所有的人，包括你的敌人。而且我怀疑这个基督教当中是不是根本没有敌人这种观念的，因为所有的人都值得爱的，而且要哪怕是迫害你的人也要为他祷告。摩西的律法允许男人在特定条件下和妻子离婚，耶稣的教导则肯定婚姻的神圣性，将夫妇二人的结合看为牢不可破的盟约，这一点对后世影响也非常大。他认为这个耶稣认为这个婚姻，男女之间的婚姻，它是神圣，它是一个圣约，不能随意的破坏，所以不能轻易的离婚。所以在早期的这基督教史上的离婚都是非常难的事情，非常难的事情。后来逐步的离婚被得到了认可，但是仍然不被这个教义本身所赞同，就是说按照教义来讲的，他仍然是不让大家离婚，或者说这个不鼓励大家离婚，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非常的高。其道德准则要求一种新型的英雄主义，它比犹太人的律法更加严厉，比罗马古老的美德要求更大的个人牺牲。后来这一教导衍生出所谓的基督教神学美德，这美德的核心就是信心、盼望和忍爱。这个美德，神学美德，它的核心就是要充满信心，也对未来要充满希望，是吧？充满希望，然后还要爱所有的人，爱所有的人。有信心就是要凭借意志力在行动上对上帝的爱和智慧做出道德上的回应，信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有盼望就是对上帝存在的现实欢欣鼓舞，有耐心，有信心。有忍爱就是在行为和灵性上履行大诫命，爱上帝，爱所有的人。如果再加上古代哲学家提出的四项美德，这主要是说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古典，这四项美德是正义、审慎、刚毅和节制。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就可能是一位英雄和一名殉道者，成千上万这样的基督徒受迫害死去。这个恪守了耶稣所要求的那些美德，在这个恪守这个哲学家提出的这四项美德，那你就跟一个英雄一样。其实早期的殉道者呢，基本上那些圣人都是按照这个标准来要求自己，所以他们在很多的这个关键的时候挺身而出，不怕死，非常了不起。他成千上万这样的基督徒受迫害死去，在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之后不久，对基督徒的迫害就开始了，而且直到君士坦丁当政位置，迫害基督徒的事反复发生。如果没有这些基督徒的这种坚守、这种信心、这种对未来的这种愿景、这种盼望，还有这种博大的胸怀、爱所有人的胸怀，基督教可能早就被消灭了，那些迫害的时候。可是跟随耶稣的人的数量不够多，没能实现上帝对于所有地方的统治。切斯坦顿在20世纪的时候曾经写道，基督教还没有失败，因为他还没有被尝试过。 从一开始，很多人就没有全面理解基督通常采取预言形式的那些教导。对确实领会了教导的人来说，前路也是非常艰辛的。再对这个拿撒勒人或者是基督徒的迫害，因帝国敕令而终结之后，基督教教会通常会更在意耶稣教导的字面含义，而忽略其内在的含义。不过，基督教的教导没有能消除人类的弊病，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让人吃惊的是，基督教信仰如何有力地为很多人提供了心灵秩序，并借此提升了共同体的秩序。也就是耶稣当然没有能力，没有消除人世间所有的这些糟糕的东西，但是他改变了，人的这个心灵，改变人的心灵，并且为这个社会的、为政治的这个共同体也提供了一种非常独特的秩序。基督所说的国度是爱的国度，并不是指某种不同的政治结构。耶稣其实不关心这个特定的这个政治结构，他不关心一个国家实行的是这个君主制，还是民主制，还是贵族制，这个是他不关心的，是吧？这个很多的这个，神学家也都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基督教它可以和不同形式的这种政治结构共存，当然有一点就是他们不挑战基督教本身，不否定耶稣，承认上帝的这个主权。所以耶稣接受现存的属世的政治权力格局，认为凯撒的应当归凯撒，上帝的应当归上帝。他在所有的布道中都没有提倡政治和社会革命，就是他不主张推翻某个体制啊，推翻这个社会啊什么之类的，也没有新的社会组织计划，他没有谈及战争，也没有斥责奴隶制。公义实现的唯一途径就是理智和灵魂的苏醒，而不是武装力量。所以耶稣认为，这个基督教要想获得胜利，公义要想在每个地方得到实现的话，那靠的是每个人的觉醒，每个人的觉醒，每个人认识到这个上帝，认识到这个耶稣的伟大，认识到公义可以得到实现，而不是靠暴力，而不是靠武力来让别人屈服。所以呢，基督教当中其实非常强调这个，就是自由选择的重要性，自由选择的重要性，而不是说要靠强迫，要靠暴力，来这个实现自己的教义，来实现自己理想的秩序，这不是他想要的。他基督来是要拯救罪人，所以他的目的是拯救有罪的人，但每个人都有罪，唤醒他们认识上帝存在的现实，就让他们认识到上帝是存在的，并借着子耶稣作为儿子的耶稣的范例来引领他们达到公义。他让人们的良心苏醒，苏醒了的良心会尽力的让社会摆脱罪恶与残暴的境地。靠的是每个人的觉醒。受苦的仆人就是道成肉身的上帝，借着在十字架上的受难牺牲为人类来赎罪。就是耶稣呢，其实是给人世间，给人创造了一个范例，大家效仿他，按照他的方式这个去生活，这样才能得到救赎，才能进入天堂，才能进入天堂。世人因着这种爱的献祭便可能得救，所以他自己这个非常痛苦的生活，最后被处死，那都是就为了拯救人类。这种现象是怎么发生的？如此严格峻刻的宗教，一方面是如此坚韧仁爱贞洁，如此轻视世俗的物质，而且看似不切实际，另外一方面却赢得了古代世界的大众。在所有其他东西都毁坏之际，基督教教会却崛起了，许多其他宗教对其信众的要求更少，且显然更愿意满足人的欲望。他们在基督教的猛牙期便与之竞争，不过基督教在所有社会阶层的信众人数都有增长，而其他的宗教崇拜形式却凋零了。152页的最上面下边讲这个基督教为什么获胜了，就为什么其实 怎么说呢，不能说战胜了其他宗教吧，而是在这个就是很多其他的宗教都衰落了、衰败了，甚至消失了，但是基督教这个要求对人的要求如此之高，它却能够幸存下来，原因在什么地方？那基督教获胜的其中一个原因是耶稣以火般的热情关心穷苦人。耶稣所说的穷苦人不是指的物质上穷贫乏之人，而是指的谦卑之人、温柔之人、没有权势者、受压迫者，也即顺服上帝的意志者。比如说他说的这穷苦人不是说没有钱，而是指那些处境非常悲惨的那些人、被压迫的那些人，地位非常低的人、被瞧不起的人、没有权利的人等等，是吧？生活在社会的这个这底层的人、受迫害的人等等。他从这个意义上讲，罗马帝国当中的绝大多数民众都是穷乏之人。他们听到向他们传讲的话语，先是在城市，然后在乡村，就在罗马被人们这个接受跟随这个耶稣，那是因为他的这个对这些穷人的这个关心，对这些穷苦人的这些热爱，唤起了他们的良知。基督教获胜的另一个原因是他的与政治体系无关的吸引力变得具有普世性，因为他并不关心某种特定的政治形式、政体形式，所以呢，他反而能够适应所有社会。当然要强调一点的是，就是他能与所有的这个政体形式结合，并不意味着说他对那些对某种政体所给人们带来的这个伤害或者对他们的压迫无动于衷，这是两回事儿。就他可以和任何一种政体形式结合，只要这种政体形式不违背他的这个教义，不与这个耶稣的这个教导或者是诫命背道而驰，他并不关心你的政体实行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形式，是吧？你有可能是一种君主制或者贵族制，也照样能够不压迫或者是这个不迫害人，这是完全可能的，完全可能。所以要区分清楚。下边他提到一个历史学家布克哈特。布克哈特写道，确实由于这一宗教的国度不属于这个世界，其显著的优点是他没有像异教徒宗教那样让自己承担指导或者担保任何特定国家或任何特定文化的任务。基督教并不宣扬这个，并不是说特定的这个国家形式、特定的文化是他希望的，然后其他的都他都反对，他不这样。而且他能够相互协调，并且能够协调不同的民族和时代、国家和文化阶段，他也没有时间性，是吧？如果你只宣扬在某个特定的时代你能怎么样，那过了这个时代之后呢，人们就不相信你了。而基督教呢，它不仅这普遍的适用于所有地方，而且适用于所有的时代，这是它的这个能够得到广泛传播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样，基督教虽然不能赋予衰老的罗马帝国第二次年轻的生命，不过它能够为帝国的征服者日耳曼人预做准备，并不摧毁罗马的文化。也就是说，它的这种普遍性、它的普适性、它的适应性，让这个罗马文化没有被日耳曼人彻底摧毁。他因为他并不固守在某个时代，或者说这个坚持某个时代的东西，无论他的文化还是他的政治。最重要的是，这可以说是基督教获胜的第三个原因。这一新的信仰教会了人们如何在尘世生活当中恢复他们心灵的和谐，而且他还给人们永生的应许，就是他教你。他的教义让你的心灵能得到慰藉、得到安慰、得到和谐，而且他还能答应你，这个按照基督教耶稣的教导来生活的话，你死后进入天堂，进入一个另外的一个快乐的世界。这个对人们有很大的吸引力。在一个内部和外部秩序均失衡的世界，一个人该怎么做才能从罪和死亡当中得救？对于很多人来说，耶稣的使徒们在各处传讲的在基督教里的永恒生命，似乎比他们周围堕落中的社会更为真实。发端于加利利少数穷苦犹太人中间的信仰，变成了帝国几百万民众的安慰和奇妙的盼望。 啊，他们觉得生活在这个耶稣的这个世界里，生活在耶稣教导的这个世界里，生活在这个可以值得盼望的世界里，比当时那当时的现实世界的话更加真实，那才是他们这个想要的，那才是他们想要的。所以大量的人都追随了这个耶稣，成了他们的救世主。OK， 下边一小节就是我们是上帝的乌托邦，讲保罗，讲他的一些这个教导。我们前面不说了，这个之类的，翻到155页上的，倒数第二段，他说保罗向罗马人将公义的上帝描述为父子一体。借着圣灵隐秘的作用于人的灵魂，其实就是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上帝是所有人的慈父，人们只有通过他才能从罪的工价中得到救赎。可是由于人们崇拜偶像，但已被禁止的感官享乐，而且行事不公，他们自己疏远了上帝。通过悔改和顺服以及上帝的恩典，救赎是可能的。保罗是这么描述罪过的。他是人的自负骄傲，对上帝的忽视，自高自大，无法成为上帝期望于他的样子。我们甚至可以说，他是人拒绝成为上帝的乌托邦，就是拒绝成为上帝理想中的这个存在。如果他眼睁睁地看着缺少了上帝的存在的可怕景象，骄傲孤立的人就会陷入到绝望之中。只有承认自己确实是上帝之子，人才能从这种致人死亡的肉体中被拯救出来。通过十字架之行而为所有人赎罪的基督，邀请人成为上帝重生的孩子。保罗大声疾呼，除非我们接受基督为我们的救赎主，否则我们就是孤立失丧之人，是时间和肉体的奴隶。保罗的这些洞见原封不顿的流传给了20世纪的一些人，当然20世纪、21世纪也是。然后这个下边156页倒数第二段，我们跳过去中间的一段诗的那个地方。保罗说，注意那个倒数第二段中间的，保罗说贪财是万恶之根。他在此处的意思是，贪婪会导致许许多多的恶行。贪婪不仅是财，贪婪别的，贪婪权力啊等等。罪的真正的根源是我们现在所谓的自我中心主义，也就是什么导致人有罪呢？因为人太自我中心了，不认为除了自己之外还存在着上帝，或者还存在着另外一个世界。这种自我中心主义是意味着说，人想要取代上帝，违抗上帝和假装上帝不存在的这种个人用。因为这个要受到处罚，就是不认为上帝存在，或者认识不到上帝，或者说无视上帝。然后157页第二段，而我们在基督里找到了永生，这并不是要将个人稀里糊涂的融合进一个世界灵魂之中。永恒的生命意味着有人性的人会继续做一个灵魂存在，与上帝和谐共处，却不会被吸纳进去。永生就是人死了以后呢，你会进入天国，你这个灵魂会继续存在，和上帝同在，并不是说你不在了，你化为乌有，你化为和其他人灵魂混在一起，不是这个意思。就你的灵魂，每一个个体灵魂还独立的存在，也和上帝同在。它确实，我们还有在死亡之后身体复活的应许。保罗说，如果人无法逃避死亡，并永远活在基督里，他就是最悲苦不堪的人。在历史终结之际，当基督再次在荣耀中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时，所有那些对基督忠心的信徒都会复活。我们一定不要惧怕为我们的信仰而死。基督让人从时间和环境中解脱出来，并在最后审判时把永恒的生命赏赐给那些接受他恩典的灵魂。这个教导就是，其实你死了之后的灵魂和你活着没什么区别。你其实是永生的，我在上帝那里没有什么时间，没有这个区别，所以不用基督徒不用担心，不用害怕为了信仰而死，并且最后审判的时候，是你会把这永恒的生命赏赐给那些 这个接受上帝或者信仰上帝的那些灵魂，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期许，对人来说。如果人渴望得到永生的话，渴望复活，渴望灵魂不死的话，你就要信上帝。158页的上头说，真心拥抱基督教的教导，就意味着在基督里重生的人必须在生命里的每一天都做出道德选择，道德上的抉择没有回头路。如果你是一个真心信仰上帝的基督徒的话，每天你要面临着这个道德选择，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是吧？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而且这种选择没有回头路的，无论好坏它都会永远长存。可是热心的基督徒们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重担，因为他们相信圣灵会引导他们，而且爱的律法足够他们用的。他们相信靠着这个上帝的指引，靠着圣灵的这个指引，靠着耶稣的指引，他们可以完成这样的任务，他们能够做出合理的选择，做出合理的选择。所以你看158页最下面那一段，他说当时罗马帝国境内外的几百万人都接受了洗礼，其中有些人主要是被耶稣为拯救人类而献身的故事所感动。不过最信仰最吸引的人的地方似乎在于对永生的迎娶，就是说人你会永生，死后你灵魂是不死的。这样的一个迎娶，这样的一个期盼，让很多的人就是选择了追随上帝，追随上帝，相信复活。然后下边翻过去，这翻到159页最下边，他说：“柏拉图主义无法提供的东西，有基督教信仰提供了。人们应该遵循的一种道成肉身的生存模式，以及一种分享永恒生命的模式。其实这基督教的教义很好的弥补了，就是古希腊、罗马的这个哲学，特别柏拉图主义、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这个哲学所无法提供的东西。”正如耶稣已经复活，所有对他忠心之人在最后审判的日子里也会在灵里复活，也在天国里复活，他们将获得生命的冠冕，拥有新的属灵的身体。基督教就下边那是哲学家们隐约的猜测和渴望的东西，成了基督教一项信心满满的教义，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七绝世界肉体和魔鬼的大多数人最终都加入了基督教会，寻求战胜死亡之道。就基督教们没有能够提供一个灵魂不死永生的这样的一种教导，一种教义，基督教提供。然后翻到161页的第三段，说在罗马帝国的实际权力从台伯河上的永恒之城转移到君士坦丁堡之际，基督教作为国教取代了罗马原有的国家崇拜。公元380年，狄奥多西大帝，他是最后一位同时统治东西罗马帝国的皇帝，敕令整个帝国的所有公民必须信奉普世一通的基督教。正因为这样，罗马的基督教主教们逐渐享有相对于国家主导权的某种独立性。你看他那个普世一通的基督教 Catholic Christianity， 注意这 Catholic 这个词，这个词今天我们通常翻译成叫天主教，它的另外一个含义其实就是普遍的、普世性的，所有地方都一样的，所以今天它逐渐被翻译成了这个天主教。所以它本身你可以看出它的这种普世性、普遍性。正因为这样，罗马的基督教主教们逐渐享有相对于国家主导权的某种独立性，这就为中世纪这个教廷、教会和这个世俗的政权分庭抗礼其实奠定了基础。拉丁教会的相对自由源自上述政治权力中心的转移。不过在325年的尼西亚，参加会议的主教们不敢有丝毫违逆君士丹丁之举。对基督教教义来说，幸运的是君士丹丁对信经并不真的感兴趣，他的干预只是为了迫使人们达成某种共识。基督徒在哪些教义上应该有一致的立场呢？ 尼西亚会议达成的尼西亚信经这么写道：我等信独一之神及全能之圣父，创造一切有形无形之万物之主。我等信独一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之圣子，是圣父在万世之间所生，是从神所出之神，从光所出之光，从真神所出之真神，是生非造，是与圣父同体，万物皆基圣子而造。圣子为要拯救我等世人，从前降临成为人身受苦，第三日复活升天，将来复必降临审判生人死人。我等信圣灵，不过有些人说在他出生之前并不存在，和他是从无中被造者，或者假装上帝圣子是另一个存在，或者实体，或者是被造物，或者可以改变或者变化。普世教会应该割除这些人的教籍，这些人就说的是错误的意思。这段话其实比较早的就是承认了这个三位一体，就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是一体的。耶稣既是上帝本身，也是上帝的儿子，他还是圣灵。下面搁一段，说尼西亚信经确认上帝只有一位，这个只信上帝一个人，一神教，却有三个位格，父、子和圣灵，是圣父、圣子、圣灵。他宣称耶稣基督是神，而非任何其他的存在。他受苦是为人类赎罪，他将会审判死人、活人。上书对基督神性的任性，并没有告诉基督徒如何在垂死的社会秩序中生存，也没有触及基督徒注定要面对的巨大的道德和形而上难题。承担这些重任的是教会的教父们，他们在教会存在的最初几百年是基督教教义的强有力的增补。他们在教会存在的最初几百年是基督教教义的强有力的增补者和护教者，也就是当时发展这些基督教的教义的话，或者宣扬，或者是讲解解释，其实是早期的这些教会的教父们是他们完成的任务。在那些与君士坦丁和狄奥多西间基督教确立为国教之后从事写作的教父当中，对文明秩序影响最大的学者是非洲地区的西波主教奥古斯丁，大家可能听说过这个人，他有非常著名的这个著作《上帝之城》什么《忏悔录》，下边花很大的篇幅来讨论他的这个他对基督教的理解，他的这个解释，他的这个教导。前面他的生平我们就不说了，看到163页最下面那一段，奥古斯丁为后人留下了古代世界唯一一部完整的自传体著作，也就是他的忏悔录，这是他的自传体。这不是出于虚荣，而是因为他觉得有必要告诉其他人他是如何被上帝的爱得着的。他年轻的时候沉溺于肉体的欲望，后来在对此十分鄙视。在巴比伦的街道上与我同行的都是谁？我们在泥泞中打滚，就好像在盛满香料和珍贵高油的床上。我想快速地走到街道的正中心，无形的敌人却将我踩在脚下并引诱我，因为我是如此容易被引诱。来忏悔自己年轻的时候犯的那些错误，一些罪过。这中间还讲了他很多的经历，我们就不说了，翻到165页上。翻到165页第二段。可是对单纯的人造物，伟大的城市和伟大的国家，人们应该信赖吗？在413到426年之间，这位西波的主教奥古斯丁写作并出版了有关政治秩序的重要作品，那就是《上帝之城》。今天我们在地上已经很难再看到西波城的影子，而迦太基也已经成为穆斯林地区被现代化的别墅腐蚀着的一片废墟。不过上帝之城对二十世纪人们的思想和良心仍然有着巨大的影响力，而且我们当下的灾难扩大了这种影响力。这些欲望困扰着所有的人类，甚至包括婴孩，人们只需要观察他周围的人以及自己即可。自从亚当以来，人一直无法凭借理性或者意志来约束自己可怕的欲望。最聪明的人可能和最无知的人一样邪恶，就是这些在每个人内心中争斗不休的那种欲望导致了犯罪、社会失去 和企业。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已经无可救药了呢？不是，按照这个奥古斯丁的看法，说不是的，我们当然是有药可以救的，这个药呢，只能是来自上帝的。灵魂可以通过上帝的恩典重新变得有序。在基督为人类赎罪之后400年，人们可以看到，这也没有让多数人睁眼打量自己堕落的光景，或者重新激起向往公义的意志。此地之城就是现实世界的这个城市，没有办法得到拯救，它从一开始就是失去的，并且一直如此直到末了。反过来166页上的，比如在奥古斯丁的时代，这个罗马城的这个就是衰落了，当时是为什么呢？就大家在研究，是吧？就是因为在当时罗马帝国的半数人口已经信了基督教，而且其他的信仰被禁止了，可是罗马文明并没有获得新生，这为什么？那些异教徒的这个作家们宣称，罗马的衰落是罗马人背弃了他原有的宗教信仰的审判，就是背弃了原有信仰然后信基督教了，所以他衰落了，这是遭到了审判。他们还说基督教教育削弱了对国家固有的忠诚，因此让那座永恒之城毫无防备地落入到了敌人之手。那么奥古斯丁写作《上帝之城》的这个目的就是反驳这种看法，就是说罗马的衰落，罗马的这个被征服呢，不是因为他们信仰了基督教，背离了他们原来的宗教。奥古斯丁的辩驳超越了当时的具体环境，分析了人类直到历史终结都必须面对的困境。他回应说，基督教的到来没有造成罗马文明的困境，因为自从亚当堕落以来，在出现城市以前，人一直都是败坏不堪。才会得到传。他说每一个世代都受困于暴力和欺诈，也都抱怨自己的苦难。不过如果我们读历史，便会发现人类的经历中满是苦难，在每一个时代，只有经过为上帝恩典的触动的少数人的努力，社会才得到喘息的机会，而且只有靠着国家的强制，社会有时才变得可以忍受并享有相对的和平，尽管国家本身同样腐败堕落。奥古斯丁说，罗马衰落的原因是灵魂秩序的匮乏，这才是真正的原因。从本性上来说，人苛求秩序，不是燕子和蜜蜂的无意识秩序，而是人类理智认可的秩序。人的行为一定有它的后果，除非人们能够找到某种处置或者安置的办法，让平等和不平等植物各安其位，否则他们会痛苦不堪。这里平等不平等要做一个广义的理解，他们的人生必须要有目的。那么这种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荣耀上帝，认识上帝，并永远享有上帝。也就是说，这个罗马人是因为背离了这一点，他们的心灵失去了，然后他们才衰落了，才衰落了。所以尽管人们极其的渴望秩序，绝大多数人却在此中走了弯路。在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前，他们享有完全的自由。在他们堕落之后，人们依旧拥有自由，尽管这种自由一般而言只是选择不同罪行的自由。罪的权势如此之大，以至于压倒人的理性和意志，让我们败坏腐化的原罪的本质是什么？奥古斯丁借用保罗的话来说，就是骄傲，就是人他自我中心主义，认为自己不需要上帝，认为自己就是一切。他人类企图让自己成为宇宙中心的想法，在罪的捆绑当中，身体支配着灵魂，上帝为人类设计的秩序被颠倒了过来啊，这才导致就是这个罗马衰亡。因为心灵，人的心灵都失去了，但其他国家衰亡也都可以这么解释。说在每一个时代，人类总是处于一种罪恶的境况之中，在此情况下，爱屈从于欲望或者利比多，受欲望挟制的人类渴望尘世之物，也就是魔鬼的伎俩，永恒的东西，也就是上帝的恩赐。欲望有三种主要的形式，一种是贪财，贪恋物质，聚敛财货，由此引发嫉妒、欺诈和暴力，让人与人之间争斗不止。第二种欲望是贪权，也就是利比多支配欲，渴望拥有上帝般的绝对权利，或者取代上帝的位置，想要其他人臣服于自己。第三种这个欲 这个欲望是性欲，滥用人类繁衍生殖的恩赐，这是一种不竭的炽热欲望，违抗了理性、良心和更高的意志。三种这个贪婪、三种欲望的这个表现形式，来这个使人世间罪恶。正是这些贪婪、这些欲望，让人一直生活在这个罪恶的社会之中。而确实，基督的国度不属于这个世界。那么还有什么希望呢？希望就在上帝的永恒之城，那里的一切总是井井有条。在我们的尘世人生中，它是灵性之城，在最后审判之后，它是天国之城。这座城并不拥挤，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个人太过软弱，不可能选择基督的道路，上帝的拣选是必须的。那些蒙上帝拯救之人就是他的选民，他们被从欲望之火中救拔出来，其中的缘由只有上帝知道。上帝出于怜悯拯救一些人，又以他的恩典引领他们走上正路。见这个世界很糟糕怎么办，你要渴望着上帝的永恒之城，得到上帝的拣选，生活在那永恒之城里。当然我们无法猜测这些选民是谁，就是谁被上帝选中。世俗的成功不是一个人被上帝拣选的标志，就世俗上你很成功，你有很多钱或者有很大的权怎么怎么样，他这个不是被上帝拣选的标志。而那些自以为公义之人可能是被自己蒙骗了，并非好的行为拯救了一个人，只有上帝的介入才能拯救他。然而人要通过信心和祷告寻求上帝之城，要悔改跟随基督，然后恩典可能会降到你这个完全不配之人。从发端时期，所有人类的建制就都内涵有败坏的。而且尽管教会因此是上帝之城模糊的影像，败坏却依然困扰着教会。尤其在中世纪，大家就知道这个教会被败坏很严重。当然按照一些这个神学家的说法呢，就是其实不是教会本身这个被败坏了，出现了败坏，而是掌管教会的那些人，当时的那些这个教皇啊，或者是那些主教啊什么的，是他们也是人，他们也有罪恶，会做坏的事情。教会如果说我们把它当做一个这个一个职位来看，比如说就像美国总统这个职位，而不是总统这个人，把它当成一个职位来看，他自己本身是不会败坏的。教会其实恰恰是这个上帝在人世间要这个传播福音，教导人们的一个，你可以说是一个组织机构。从形式上来看，它就远远超越那个。它当然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这个神圣的一个化身。所以你看到他在那个168页的第一段最后一句，他说：“确实，有形的教会并非圣徒的群体，它是这个世界的某种避难所。不过，它也被罪玷污。”如果教会并不完美，那么国家如何？柏拉图曾经将理想的国家设想成充满智慧和美德的伙伴关系，人类所有愿望的聚焦点，受良善的观念的支配。亚里士多德曾希望国家成为有益的共同体，通过节制和平衡调节各阶级和私人的利益。不过奥古斯丁不认同这些想法，他统治国家的是人，而这些人是受罪恶欲望的驱使，尤其受权力欲的支配。横诸任意民族的历史，人们会体认到，尽管有少数良善和有力之士做过英勇的努力，所有的国家都很快会遇到败坏的难题。不要对经由政治秩序获得拯救抱有任何信心。所以奥古斯丁呢，把这个让人把这个期望，要放在这个上帝的秩序当中。也就想得到拯救的话，不要靠人世间的这个秩序，不要靠政治秩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说国家没有存在的必要，没有存在的意义。然而国家是必要的，你也可以说它是一种必要之恶，因为国家约束人的毁灭性欲望和激情。国家唯一的替代品就是无政府状态，后者会迅速的毁灭掉整个民族。无政府更糟糕，国家源于强力，因此它无可避免的会施加强制力，以让人们能够共同的生活在一起。即便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掌权者的利益，他 他也会尽其所能的限制暴力和欺诈行为。国家的职责是守护和平，借着抗击外敌和制约和惩罚国内的犯罪分子，国家让民众有可能成为比该隐更好的同类，不再各自为战。这国家呢，它是个恶，但是个必要的恶。它一方面，它可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这个暴力，限制人的罪恶。虽然掌权的人同样是有罪恶的，可能会滥用权力。所以他下边说，他因此基督徒当帮凯撒的归凯撒，这样就可能维系和平。基督徒公民绝不会颠覆罗马的秩序，反倒是遵守法律，承认建制内的地方长官的权威，交纳赋税，并在罗马军团服役。他并不主张就是罗马有这个政治秩序有糟糕的地方，就主张推翻颠覆罗马秩序，他并不主张这一点。国家让民众有可能成为比该隐更好的同类，不再各自为战。这国家呢，它是个恶，但是个必要的恶。它一方面，它可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这个暴力，限制人的罪恶。虽然掌权的人同样是有罪恶的，可能会滥用权力。所以他下边说，他因此基督徒当帮凯撒的归凯撒，这样就可能维系和平。基督徒公民绝不会颠覆罗马的秩序，反倒是遵守法律，承认建制内的地方长官的权威，交纳赋税，并在罗马军团服役。他并不主张就是罗马有这个政治秩序有糟糕的地方，就主张推翻颠覆罗马秩序，他并不主张这一点。基督徒履行他们对国家的所有义务，遵从国家的法令，只在一种情况下可能有例外。如果国家命令他拜假神，让他行事为人向撒旦职责而非上帝职责，那么基督徒就会反抗，并转而遵循上帝的律令。就是如果国家要强制人们拜假神的话，不是拜耶稣拜上帝的话，他们就有反抗的权利，就可以反抗。但这里边的就是国家和这个宗教或者和这个教会之间的关系，一直从这个早期基督教以来，特别中世纪之后，一直是讨论的一个中心话题，一直是这个神学家们，包括这个梵蒂冈这个教皇们、主教们，一直是他们讨论的一个核心的问题、重要的问题。他们不断的在重申这个教会和这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且呢反复的强调，所有的权力都来自于上帝，上帝才是真正的这个最终意义上的这个主权者，真正意义上的主权者。虽然这个他们不反对国家和这个教会之间有一定程度的这种分离，但他们绝不认为这个世俗的权力或者国家的权力来自于另外一个源头，而不是上帝本身。不是上帝本身，但这个我们不展开来讲。这个里边有非常非常复杂丰富的这个内容。奥古斯丁是基督教现实主义者，他认为我们在此是没有一条直接通往完全良善的路径，相反，我们必须在不同的邪恶之间做出选择。这个可以说，既然人世间存在罪恶，那怎么办呢？那我们这是不是，或者国家有罪恶，我们是不是就不要它了？不是的，它是一个基督教现实主义者。我们在不同的罪恶之间做，应该选那些最不邪恶的，出于爱上帝和我们自己生存的理由，我们应该选择其中最不邪恶者。世界是为上帝所造，是为了人的幸福，生活本身是美好的，不应当虚之。可是我们怎么才能生存下来？举例说，如果我们想要活命，就必须抑制暴力和穷凶极恶的不义，因此战争是邪恶的。不过教条式的和平主义可能更为邪恶，而且正义战争是可以想象的。比如说你因为战争邪恶，那么我们就反对所有的战争，是吧？哪怕别人对我们发动战争，我们也应该采取和平主义。他说那这个就错了。所以呢，这个还是可以这个从事正义的战争， 这个还是有正义的战争的东西。那如果我们不为战争制定正义的规则，那么战争就会更加恐怖和具有破坏性。虽然我们从一般意义上讲基督徒反对打仗反对战争，但是并不是一个教条的和平主义者，并不是反对任何的战争，所有的战争。在《博佛斯图穆》一文中，奥古斯丁指出，他说战争真正的邪恶之处在于暴力的热衷、残忍的相互报复、强烈到无法平息的敌意、疯狂的反击权力欲望等等。当需要武力对这些问题施加惩罚时，好人们就得投入到战争之中。这时候他们就会发现自己在处理人类事务时处于这样的境地，妥当的行为准则要求他们不得不以这种方式行事，或者促使别人这样行事。如果没有了国家，在强力支配一切的情况下，文明便不可能存在。实际上，除了在为最为原始和兽性的层面上，人类便不可能存在。就是国家很糟糕，是罪恶的，但是并不因此我们就应该这个否定国家的存在，否定它存在的必要性。就是它如果没有的话，那就罪恶更大，就更糟糕。所以在这两个罪恶之间来进行选择，还是选择要有国家的存在。考奇雷恩在总结奥古斯丁上帝之虫的政治观点时评论的，因此奥古斯丁的建议是不要信任君王或者民众、王国或者共和国。就国王和王国而言，奥古斯丁的看法是他们评估自己的成绩的标准不是公义，而是其臣民的奴性。另一方面，共和国的缺陷在于其单纯的经济和政治正义理想与同样邪恶的一致性，或者无宁说社会整合理想结合在了一起。这个所谓的什么同样邪恶的一致性，就是要求所有人都服从啊，这个一致的什么原则。他说就像雅典的夫人一样，你可以一连串的小剂量逐渐让自己习惯有毒植物，不过要求一致的压力是如此之大，不服从就意味着被社会弃绝，而且这人就成了对幸福的理想无动于衷的社会大众的敌人。因为共和国的这个决策的方式是少数服从多数，所以这个对于少数的人就会有很大的压力，是吧？不一定他是错了，可能就因为他是少数，所以他要这个被社会什么弃绝。然而设想通过返璞归真可以逃避组织化社会的邪恶是一种幻觉，因为它内含着这样的错误想法，自然具有内在的德性，而法律是堕落的标志。如果说你因为国家有这样的缺陷，或者是无论是王国还是共和国，那么你就设想没有国家的存在，那是更糟糕。因此为了生存，此地之城在这个世界上是必要的，就是说国家世俗的国家世俗的政府是必要的。尽管从某种程度上讲所有国家都是败坏的，但我们不能说所有政治结构都一样恶劣，国家都糟糕，从根本上讲都是有罪的，但是并不能说所有的政体形式都一样糟糕，一样的罪，不是的。我们不能说既然法律落实的很差或者制定的不好，无法无天就是更好的选择。注意啊，这个话很有这个韵味的。那因为法律这个不好很糟糕，那么就应该无法无天，不是的。我们也不能说既然许多政治人物被他们的私欲所支配，上帝的恩典便不可能临到任何统治者或者领导人。在此地之城，我们一定不要期待完美。迈克尔·奥克肖特是二十世纪的一位教授，是在英国很重要的一位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奥克肖特其实是这个英国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保守主义理论家之一。他说奥克肖特曾经在呼应奥古斯丁的观点时谈到这样一种幻想，说政治中存在着某种安全感，一个需要抵达目的地生活可以辨识的进步轨迹。有人幻想着政治中存在着某种安全感，我们到那里之后我们就一切就好了，就是有这种进步主义的这种观念在里边，是吧？在不断的进步到那里就一切皆完美，没有这样的东西，这是错误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呢？既然如此，我们坚韧忍耐，信靠上帝，并且希望越过时间和死亡的限制抵达上帝之城，就是上帝之城见我们招手，我们愿朝那个方向努力，我们尽其可能的生活在共同体之中，与那些试图依靠新的时代秩序自我治理的人联合起来，努力帮助其他人抵御试炼和诱惑。我们在此时的身份是朝圣者、客旅，明了眼下的疲惫和危险过后是永恒的归宿，而且我们不会迷失在尘世生活之中，因为上帝的护理掌管着一切。我们仿佛被带入了一个决斗场，为真理而战斗。 奥古斯丁说，上帝以神秘的方式打动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我们的苦难是上帝接近和约束我们的手段，这样上帝的意志就能随行在历史之中。各国一段他引用了一个人的话，不说了，意思是一样的。那在此地之城的历史当中，奥古斯丁没有看到世俗意义上的进步，所谓的进步。不过历史的意义也不在于简单的循环往复，就如许多古希腊人所幻想的那样，历史中有名副其实的变化和运动。基督到来之后的世界的特性迥异于这一核心事件发生之前的世界的特性。不过我们一定不要预期人类的境况会逐步的提升，就是世界还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基督到来之前和到来之后还是不一样的。人们发现了基督教，发现了这个上帝，世界还是发生了改变，但也不要指望着说会马上有什么进步。171，我们跳过去一段，倒数第二段。不过奥古斯丁坚持认为，在历史终结的时候，毁灭性的力量不会得胜，敌基督最终会被击败，基督会再来。在此地之城之外，在我们所了解的这个堕落的世界之外，那些被上帝拣选并活在基督里的人将进入一种完美的状态。这个城市之城的语言甚至都无法描述这种状态。奥古斯丁被称为自由的哲学家，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确如此，而且还是现实主义的哲学家以及希望的哲学家。我们的确是自己欲望的奴隶，而我们欲望的源头是我们对自我的虚假崇拜。不过在欲望之外有真正的爱，无私的爱。在恩典的指引下，我们本着爱心行事，可以让自己成为天国之城的公民。毕竟我们在这个重要选择上有自由意志，我们拥有要么接受要么拒绝上帝恩典的自由，让你的灵魂井井有条，减少你的欲望，过仁爱的生活，在基督徒共同体当中寻求同道，遵守法律，相信上帝的护理。奥古斯丁告诉他的同代人，这样我们就能找到秩序，而且会逐渐的认识到服侍上帝就是完全的自由。就这样对自由的理解远远超越了我们政治法律上理解自由。就最大的自由，就是最根本的自由，其实是服侍上帝，信靠上帝，依赖上帝，服务上帝。想说一下这一章的最后一小节，就是这是由两股力量统治的世界，就是进入中世纪，这两股力量说的就是国家和教会了，两把剑。翻到这个175页上的，这第一段中间的。不过在492年到496年任教皇的格拉西一世毫不含糊的宣称，这是由两股力量统治的世界，就标志进入中世纪了。一股力量是国家，一股力量是教会，这就是两把剑的教义。很快事态的演变让罗马教廷得以更加强有力的主张他的权威。我们所谓的中世纪在古典时代和现代之间很快就吞没掉原有的秩序，将古代世界和中世纪连接起来的是圣徒和教皇格里高利，他也是教会最后一位拉丁博士。这个人非常重要，在这个基督教历史。他说，实际上格里高利的领导将东西罗马帝国间长存的政治联系给割断了，也促使基督教信仰和文化向北传给了条顿人。在格里高利的排前下，坎特伯雷的圣奥古斯丁到英国促使基异教的这个安格路人和萨克逊人改信基督教。格里高利差派的其他传教士很快在日耳曼人的土地上结出果实，改信基督教者非常普遍。中世纪的西欧开始成型，罗马将成为其灵性的中心。就是格里高利时代的这个基督教传播，特别像西向北传播的非常快，这样子的话整个的西欧就成了这个基督教的中心。下边还有一段对这个格里高利的很高的一个评价，引用了费雪的这个，引了这个费雪的话，说费雪写道，在格里高利的领导下，罗马教廷就像暴风雨中的灯塔一样矗立在西欧。格里高利拥有罗马人源远流长的才干，善于管理具体事务，他的社会原则和他的神学一样都源自西部的圣奥古斯丁，他其实是奥古斯丁的一个信徒。他努力试图让教会尽可能的接近上帝之城的样子。假如他没有尝试派遣传教士到很多地方与蛮族的国王建立经常性的联系，并在可能之处建造修道院，那么古典时代和新兴的西方之间的文化体制的连续性可能会被彻底打断。他其实起了一个把古代和这个后来的这个文化联系在一起的这么一个桥梁的作用。他的讲章依然是基督教应用性教导的范本，他有关教牧规则的书包含许多治理社会的箴言，这些箴言从未失去针对性，他是古代社会秩序的最后一人。 就他之后就进入中世纪。这177最下边那一点，他说他的罗马会众当时还在地下集会，就像已经被埋葬一样，却仍然觉得与他们头顶上正遭决裂和崩溃中的罗马这座此地之争息息相关。罗格里格里边没有追求永恒之物，他说到这个世界曾让我们对其中的快乐连连不舍，现在他却满是苦难，以至于成为我们寻求上帝的动因。所以好好想想，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全是虚无，世俗之物的终极归宿向我们显明，可能衰败和泯灭的东西只是虚无，他们的毁灭向我们宣告，这稍纵即逝的东西非常接近于虚空，尽管它可能看似坚固牢靠。可是上帝的秩序却是永存的，天堂的秩序、地狱的秩序和炼狱的秩序。格里高利在讲道当中说，在当下的生命中，我们要尽可能的接近自己，我们的生命就是一个漫长的忏悔和赎罪的过程。中世纪这个信仰的时代在向他招手，也进入中世纪。下面一段同样对这个格里高利评价非常的高，他如果主持圣彼得大教堂那些格里高利的继承者们能够达到格里高利的程度高度，中世纪的社会秩序可能比之前的任何社会秩序都更加公正。中世纪的教会确实维系了某种秩序，正如它延续了某种学问，不过它没有变成上帝之城。19世纪的阿克顿勋爵曾经写道，教会肯定是由上帝命定的，因为没有哪个仅仅由人类建构的体制能够在犯下那么多的罪行和失误之后仍然能够延续下来。不管其中的缘由究竟如何，格里高利一世向已经野蛮化的西方世界传播了一种道德秩序的观念，并为他留下了一份沉甸甸的文化遗产。这些观念和遗产熬过黑暗时代的人间地狱留存了下来。格里高利看过的这种秩序历经了成百上千年，后来成为美国社会根基的组成部分。美国人的灵魂秩序端赖基督教，正如19世纪的托克维尔所观察到的那样，美国人负责任的自由来自于基督教。负责任的自由，注意跟我们此前说的这个秩序下的自由就是一个意思。这里 responsible freedom, responsible liberty, 前面我们说的那个秩序下的自由 ,ordered liberty, 就这个自由要负责任的，不是为所欲为，不是放纵。自由就意味着责任，自由和责任其实是一体的，是一体的。这是这个基督教或者是托克尔所在美国看到的。那美国人负责任的自由就来自于基督教的，注意这习俗啊，这些翻译成民情，托克尔里边的这个词 Morris 英文是美国人负责任的自由来自基督教的民情，这个翻译民情就是源自人们介意规范其做派的思想和行为习惯。而且尽管美国的政治秩序是多元主义的，并且已经部分世俗化，但它同样大大得益于基督教的教导。这个民情这个词，如果当时大家要听我讲过那个论美国的民主的话，你应该会非常熟悉，是吧？托克尔提到了三种对于美国民主来说比较重要的因素，一个是它的自然环境，一个是它的法律制度，另外一个是民情，这三个当中一个比一个更重要，就是民情是最重要的，是最重要的。民情得以维系美国的民主。20世纪的很多人不太容易理解一个文化的方方面面是如何从共同的宗教信念中发展出来的，就是今天文化的这些各个方面都跟基督教有关系，这怎么来？不过希伯来人、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文明都是从宗教的土壤中成长起来的，一旦宗教教育的力量衰落，那些文化也就开始衰败了。大格里高利的努力，这应该翻译成伟大吧， Gregory is great, 格里高利的这个努力勾住起通向中世纪的桥梁，而共同的信仰则再一次在中世纪成就了一种高等文化。很明显，人们在哥特式和罗马式教堂能够欣赏到，仍能欣赏中世纪建筑风格的灵感源自于宗教，就是建筑。其他所有的艺术形式都是源自于宗教。经济活动是在教会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从修道院的农业地产到基督教兄弟会为其发端的手工业行会，这个在中世纪非常发达，这些行会都跟基督教有关系。教会净化并经常引导中世纪的政治秩序，皇帝们和国王们被迫承认教会的道德权威，而且大多数政治管理的实际事务是由办事员，这 clerk 不是办事员，这 clerk 其实就是教士牧师的意思，或者神职人员，这个 clerk 和那 cleric 就意思一样的。 大多数政治管理的实际事务是由教士或者神职人员来执行，教士或者牧师 clerk， clerk 今天被翻译成什么办公室的秘书啊，这个什么办事员了，是吧？给大法官那个实习，跟着大法官实习那个比较 clerk。这个词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教师牧师的意思。在中世纪结束的时候，宗教形式的转变会反映在政治形式的变化之中，而基督教的遗产就会延续下来。于是基督教对人类状况的理解大多已经由了英国传到了美国，让美国的政治秩序获得了内在的统一。美国的政治并非仅仅是全国性党派会议或者是总统选举，相反，这些大会和选举以及美国所有其他政治事务创新都是手段而已，目的是为了落实有关人类状况的一系列信念。这些信念不都是基督教的，不过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基督教的。而这些信念其中大部分都写在了这个独立宣言当中，写在了美国宪法当中。下面引用了一个政治学家的话，叫 Hallowell， 这个人写有一本书叫《民主的道德根基》，非常好的一本小册子。他说 Hallowell 在评论现代民主时充分阐释了这一看法，他说道，世俗王国所追求的和平和正义是好的，但也只是相对而言，因为尽管他们所追求的和平与正义对实现持久和平与完美正义是必不可少的，却并不等同于后者。人应该忠诚于自己的社会，不过因为他们有超越于辞世生活的终极目的地，他们便有更大的义务和更坚定的忠诚，也即对于上帝的忠诚。这一教导的目的不仅是要对世俗的领地和灵性领地加以区分，还要让世俗权威接受一个更高的权威的裁定。注意哈，世俗权威其实是要接受上帝的权威的裁判的，这个关系一定要弄清楚，世俗的权利是来自于上帝的。柏拉图曾以为只有少数人才适合的智慧和德性的生活，现在被视为所有人都可靠着上帝的恩典平等享有的东西，这对政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既然存在着某种高于特定国家的权威，那么没有任何国家还能够要求我们绝对的效忠于他，这个是错误的。只有上帝可以要求我们绝对效忠，或者试图控制我们所有的生活。人们能够辨认出这种见地实际上源自基督教的教义。就基督教教义是告诉我们，这个忠诚于一个高于国家的权威，而不是国家本身。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可以说对于美国、对英国、对这个现代的这个政治秩序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基督教没有划定任何特定的政治体系，就是它并没有和这个任何政体，它并不偏爱任何特定的政体。教会曾和王国，就君主国的君主制、独裁政权、贵族政体、寡头政体、共和国、民主政体，甚至二世纪的某些集权政体共存。然而一旦基督教信仰为某个民族普遍接受，那么任何政治安排就会受到基督教有关道德秩序的教义的影响。虽然它和形形色色的政体都共存过，但是呢，一个社会当中一旦人们普遍的相信基督教的话，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发生改变，这一道的秩序会作用于政治秩序。基督教有关正义、仁爱、共同体和义务的观念可能会在不急速改变政府架构的情况下转化一个社会。个人的价值、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以及对所有世俗权威的限制，这些都将塑造美利坚共和国的基督教信念。对个人的强调，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以及这个世俗权威必须受到制约，这些都来自于基督教，虽然它不会迅速的改变一个社会的政治结构，但是它会潜移默化，或者像托克尔所说的民情，它会改变一个社会的民情，进而改变一个社会，改变整个社会本身，改变它的政治秩序。好，这是第五章，我们休息5到10分钟，好吧，等会儿我们再接着说第六章。